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越南会有错啊？ 哇！你讲到咁多集，梗系冇错啦。继续再 错噶，我上个礼拜先至讲，而唔再讲越南啦，一集字冇嘢讲。 系， 但如果冇嘢讲之后，又有嘢讲喎。 又有嘢讲，点解咧？ 严打 哦， 即系都几捻大镬噶。 点解咧？ 即系咧，我哋我同阿大的啊，佢哋成班人咧，就其实系11月去噶嘛，系咪？ 系 咁上下啦吓。咁十二月咧，原来就嚟咗一次严打喎。 哦， 原来咧。越南咧同大陆差唔多嘅，又系嗰啲日子，即系年尾啊，圣诞前啊，帮大家前啊，咁啊会锁数你喎。咁当然啦，咁佢又冇话大陆咁奇怪咩？五一又数，咩中秋又数，佢通常咧原来有佢都有一个时间性啊，明唔明白？时间性 即系佢大概年尾啦， 年尾啦，或者农历年尾又会锁数啦，中国年尾又会锁数啦。圣诞之前其实都扫过噶，其实都扫过。咁或者佢哋嘅国庆啊，好似系九月啊定几多月我唔知啦。佢哋各年都会扫数嘅，即系只会佢哋会有假放嘅咧，就有机会扫数嘅。啊，但系就最奇怪就系咩嘢咧？尤其是呢几次，佢系扫完咧，通常以前就系、是、好嘅，最简单啦，以阿军嫂为例啦，系嘛？阿军嫂就系我哋系七月嘅。七月嗰时候嗰啲可能例行啦，其实我唔知系七月定九月，我唔知啊。即系个例行嗰啲扫荡扫到阿军嫂嘅， 系咪俾钱唔够啊？ 个个都俾噶啦， 咁佢收唔到风咩？即系咁 讲，唔知点解啦。因为坦白讲，因为佢都系叫做老细嚟啊。其实阿军嫂，即系佢唔系一般嗰啲妈咪嚟噶嘛。当然佢系个妈咪啦，佢系一个妈咪 leader 啦。咁其实拉系拉妈咪嘅啫。最多你可以見到嘅，其實你可能唔知道，有啲網友跟我去即係問過我攞啲媽咪聯絡方法嗰啲咧，嗰啲網友就知啦。咁我哋有一個叫 Julia 嘅媽咪嘅，就66嘅，佢喺呢佢66啦，家長。咁佢哋喺嚴打嗰一輪，朱媽啦，我哋嘅朱媽啦，66個媽咪，即係以前即係127個媽咪啦，朱媽啦，就又去咗日本喎。 去日本， 有时去有时嚟香港喎。即系喺个严打嗰个期间咧，阿朱妈通常都唔会喺越南嘅。就算喺越南都唔会喺胡志明嘅。 明白。 啊，即系唔会喺个第五郡啦。总之就你避开啲啦。 安全第一。 系啦。咁其实佢到时拉系拉边啲啫，咪拉佢啲助理咯。系先？即系朱妈做嘢好叻嘅，而且朱妈一个好处咧，佢啲客咧就好多都系外国人。即系唔系越南人。因为佢哋越南咧，佢哋嗰种方法就同香港一样嘅，通常放蛇，即系所揾证据系放蛇，放蛇最简单啦，揾个人，做客去到你哋间场度，咁就 call 人入，你哋有嗌细女啦，你知啦，又搏沙场，又成冚家产，话跳话俾100万，又话跳出衣帽俾你睇，话真系乜捻嘢都有啊嘛。得闲就怼个嗰啲气球出嚟，啲气球知咩噶？佢哋啲气球装咗啲叫氧化乜 烂嘢， 啊笑气啊，咁嚟怼噶嘛？咁喺越南就， 你有冇试过嗰个？ 冇啊，冇试过。 阿碌有系咪？ 好似系有啊，即系因为我条女试啊嘛，佢又俾怼咗啲，即系打机轮啊。 但系嗰啲系咪犯？其实系咪犯？ 唔犯法喺越南唔犯法。 系咯，即系如果香港咧？ 香港就 唔知， 冇即冇话冇立例啦，应该。 系 冇立例咯，但有嘢都冇 犯法嘅，你知道 系咯，越南犯，越南唔犯法， 越南唔犯法， 台湾系犯法嘅。 哦， 台湾有一轮就唔以前唔犯法嘅，即系你有冇睇黑金啊？ 冇睇，知道。 台湾刘德华同阿张家辉嗰唔系阿边个 嗰个，唔系好记得啦，睇咗都。 即系佢哋咪有一段讲话，个赌场里边咧，你放啲气体出嚟，俾啲客。呼吸等佢哋精神好啲嘅， 哦，即系啲笑气啦。 其实就系嗰啲咯，越南就系嗰啲。咁基本上笑气都系个估计咧，都系台湾带去越南。 系， 因为其实咧，喺 喺越南咧，佢哋嗰個唔好話色情事業啦，個娛樂事業咧，好多都係台灣，台灣人帶嚟。你記住一樣嘢，我哋嘅東莞啊，唔係我哋做出嚟噶， 係台灣人， 係台灣人做出嚟先嘅。即係叫咩管式啊，乜色物色，其實全部台灣人開嘅台灣牙架都 OK 嚟。台桑拿又係，咩嘢都係台灣人。咁其實坦白講，而家去到越南咧，點解成銀咧？就又係一班台灣人喺搞廠啊嘛。搞搞就自然又會有啲台灣人就喺度搞呢一行噶啦。咁就算我哋成日去開嗰間1127啦，以前去開嗰間啦。咁都系一个台湾人同埋一个大陆人，做老板。咁佢好多 KTV 咧，啲斜 K 咧，都系台湾人做老板。咁讲翻啦，咁佢哋嘅严打啦，我咪讲过佢哋系放蛇嘅。咁通常都系咁样啦，搵个越南佬咁样，咁啊可能差佬又唔知乜嘢，乜人都可以喎，其实。即系我如果我系差佬，好捻简单，我系越南嘅。公安啦，应该都系嗌公安嘅，应该吓，应该系都应该系咯， 系啦，都系共产国家当系啦。 咁啊，当然除咗自己会乔装之外啦， 嗯， 佢哋有权搵一个越南仔， 嗯， 即系得嘅话，佢都可以搵外国人嘅，但系我唔肯屌佢啫，啊，咁啊，嗰个越南仔，那个越南仔上去玩，OK， 咁跟住咧就 call 差公安上嚟送，咁唔所以咧，我哋香港嗰啲放蛇点同咧？香港放蛇一定要有个警察放噶嘛，即系嗰啲叫咩特别任务嘅年啊，特别任务嚟噶嘛，咁样俾佢哋扫噶嘛，俾佢哋放蛇噶嘛。咁我哋越南又唔系嘅，除咗佢自己之外咧，即系自己揸到可能会放蛇之外咧，佢哋系可以揾一啲外边嘅人放蛇嘅。咁样我上个礼拜咪讲上几个礼拜啦，就讲个军数啦，军数系其实就系衰喺啲越南仔手上啦。咁老板阿军哥咧，就同我讲，佢有一个老友，又系嗰啲 K 场嘅老细。咁咧，佢有一个人就上去越南仔上去保障。呢、這个人系一路帮衬咗呢一间场成十年嘅中国人。定越南人我唔知啦，帮衬咗呢间场十年噶啦。突然间佢有一日。 俾啲公安拉咗， 唔系佢就系走去做放蛇嗰、那个， 佢会唔会就系俾啲公安？ 可能系啦，可能有痛脚啦， 有痛脚啦。 啊，即系好似阿某议前某议员个仔咁喺大陆啊， 前某议员 啊，前某议员个仔而家去台湾嗰啲咧，啊咁样个仔一样咯，俾公安捉周捻咗就要佢嗰、那个卖 ice 俾佢嗰条友俾公安周咗啊嘛，不如捉佢出嚟咯。咁样啦，不过系边个咧？我唔讲啦，你试下。 屌你啊！喂，咁明显啊！ 啊，你试下问我，试下讲啊。个故事其实好清楚，我就系好清楚嗰单嘢。佢俾每一个，我甚至乎俾佢个仔认清楚。 O K， 我真系唔系我，佢嗰个仔可能到而家都唔知衰咩嘅。我真系有啲丰收得到，系嗰次。咁唔好讲啦，而家呢啲咁私隐嘅嘢，我真系你要，我唔会喺公开讲嘅，都唔会有笔录啦，我咪俾你，我会私下出嚟见面，你问我咪讲咯。咁越南就系咁嘅，好啦，咁而家呢个12月严打咧，就更加大捻镬啦。佢呢次严打系扫咗越南三间好出名嘅 K 场，落沙场有冇？唔知系咪？ 唔知有冇白沙场？唔知啦。有一间叫363，咁又系好出名嘅，好多年嘅啦，呢间场就老店嚟嘅。系讲紧有成六七十或者过一百女啊 ，OK 都唔紧要，佢扫咗我哋嘅其中一间主场，即系以前咧，我哋 去过嘅， 唔知系我哋可以叫去过两次，就系阿 Julia 妈，出身嗰间场，1127， 哦，哎呀，咁我知， 啊，可以讲个两，因为两年我咧。后两年我就去呢间场玩噶嘛， 系同你倾咁。 呢间场系靓女多嘛，海水都系喺嗰度诞生噶嘛，系咪先？就扫埋1127，咁仲有一间场系咩嘢我就唔知啦，好似系66唔系46啊，唔知咩 number 唔记得咗，即系逐我要睇翻我先知。情况又系点咧？又系一样啦，俾人放蛇啦，有越南仔上去玩啦，咁但系你记住，1127。 佢已经好少做越南人生意噶咯， 做外国人多。 佢多数做外国人生意噶，即系比例上多啦。 嗯， 比例上多啦。咁佢都会种嘅话，其实某程度咁当然啦。我唔相信啦，佢嘅点样种成我唔知啦。我系唔会相信有个外国人比你越南公安买通得到。 嗯， 而去督你嘅，即系有呢个机会就我觉得好微嘅。咁点解咁都被督到咧？咁除非就一样嘅啫，好似嗰个老细咁咯。俾一条成日玩去咗好多年嘅，捧过好多年场嘅越南人，可能捧过一一二七，其实我嗰日六七年嘅场嚟噶啦。咁可能捧又捧咗六至七年咧，系嘛？跟住而家熟捻咗啦，跟住嗰条友又可能俾可能有啲嘢俾越南公安拉咗，咪冇办法啦。你个做嘢，我咪做啲嘢咯。啊，咁样我觉得系会咁样咯。 喂，咁其实即系嗱，即系咁讲，一定系唔合法噶啦。即系呢啲 case 啊， 即系佢嗱，因为佢扫过场嘅意思，即系佢唔系扫啲小姐嘛。 系啊，封场嘅啫啦。 封场系啦，即系等于即系嗱，譬如等于香港计夜总会从来唔系犯法噶啦。 啊， 即系你性工作，你去有买卖先犯法噶嘛。即系我哋去唱歌冇流风。 嗯。 即系其实越南系同大陆有啲似嘅。 嗯。 即系呢啲场系唔可以存在，可唔可以咁讲咧？ 咁又好，你又好啦，难讲。我觉得你要知道啦，新官上任就三把火。 系啊。 今年啊，唔系今日你讲。上年年尾，新一届越南领导人，啊姓咩我唔够记得咗啦， 系姓唔系姓阮啊？姓 唔系佢唔系姓阮啫。 O K 啊， 姓胡咯，胡志明咁 啊，亦都唔系姓胡啊，唔知咩即系咩名咯。 知道，到时查 啊查啦，就新一届领导人上咗场，新一届领导人，咁新一届领导人梗系做啲嘢啦，我觉得系咁啦，咁啊做成个越我嗱听讲我去越南好多好耐几年啦。我系呢一次严格，我 两年几咯，疫情去过一次嘛。 疫情之前去过一次，疫情完咗去过一次。 咁疫情完咗一年啫，即系两年到啦。 系啦，咁呢次我去三次噶啦嘛，其实我都叫好熟噶啦。 三次就两年。 咁咁耐咧，我就之前我就净系头嗰两年咧，我系未听过有咩 经济差啊嘛， 扫账 嘅。有 三。今次就话喺零个十二月至一月初啊，咁啊三间场喎。 嗯。 而且有一家场是好好生意的1127。 嗯。 咁1127会唔会开返冇人知喎。即係越南好撚奇怪。 唔知啊。 越南好撚奇怪。佢即係佢有啲似香港咁中撚咗蛇，可能中撚咗蛇犯咗呢啲嘢封场。可能钉场囉，可能钉场囉。可能係咁样，我唔知㗎喎。即係越南你去越南就知㗎。即係你见到佢有啲楼呢係。一个有个封条咁啊，咁啊成栋唔开喎。 即系好似大陆咁样得。 啊，成栋冇捻咗嘅，可以系咁样嘅，因为我有时经过啊啲旧少少嘅咩第五郡啊，有啲屋咁啊真系封捻咗嘅，睇个门面都似系卡拉 OK 嚟嘅。啊，咁我当然唔捻你个啦。但系你会话外国人有冇事咧？ 嗯。 咁首先我唔会觉有事先啦，啊已经啊，我当然我唔可以保证一定冇事啦。咁我其实我哋都有网友 真係要讲清楚我系咪 啊，我哋有网友呢亦都喺一月应该喺一月亦都去过越南玩嘅。 嗯。 佢亦都去过Julia 妈嗰度嘅。 嗯。 咁其实佢都去咗几间几出名嘅场啊。咁佢都一样冇事囉。但个问题就 是最紧要佢去嗰阵时有冇人扫嘛？应该话 冇啦。佢去嗰 如果佢去嗰阵时有人扫，而佢冇事就相对安全。 系啦，就冇人扫。 你咩？珠海有班好耐好多年前日本仔珠海 集 体吊街俾 人越海酒店啊嘛。 你呢单嘢你记得？ 佢知啦，就知啲嘛。 所以你冇得讲话。 唔系咁，我唔系保证咯，但系就相对安全咯，相对安全。 即系我哋要负责任啲啦。 系相对安全咯。咁我哋都有网友去咗，咁佢哋都觉得 OK， 佢谂住三月又去咯。 嗯。 咁我有几个网友都去咗返嚟啦，咁我哋群都有个网友去咗返嚟啦。 嗯。 不过佢个 feedback 就差啲㗎嘛。佢又觉得有啲场金鱼多咗就冇咁多木鱼㗎嘛。 嗯。 咁， 嗯， 其实我可以教下啲网友点样㗎喎。应该就好似我同阿大的佢哋咁样玩。去到越南嗰啲场， 嗯， 你又叫佢唔好带啲金鱼出嚟。我淨係睇木鱼㗎啫。 正常都系啦。 唔系㗎，佢因为佢哋好奇怪。即係你唔好以为一间场系可以即系有六七十件女好捻多，其实唔多嘅，佢起码三分一系 系金鱼，有三分一系唔过夜，有三分一过夜嘅啫。即 系 基本。 唔系啊，咁我以前同你去玩啊，剩嗰啲，你话第一个一定系要你同个妈咪讲话，你要搵过夜噶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系咯、 啊。咁、 啊、 你 咁你越南你都要咁。 即系越南好简单啫，佢、啊、要搵一个俾你可以俾你出街嘅，过唔过夜就另一件事。佢一扎俾你出街嘅。 系咯、啊，起码依样先啦、啊啊。 跟住睇完之后，佢先至另外、啊、另外啦。你可以同佢讲声先嘅、啊，你唔讲 系得嘅系咪？ 得，但系你唔讲咧，咁、嗯、佢就会乜女都带过嚟啦。坦白讲，因为其实因为 咁，我想问啦，乜女都带过嚟，你拣咗之后，佢、嗯、会唔会同你讲话佢出街唔出街先？ 唔会，佢之前睇嗰时候咧，你即系都同妈咪讲我记住，边个出街，边个唔出街，佢 系咯，你会讲系咯， 你要问咯，咁佢就会介绍呢个出街，呢、這个一 K 呢个快餐啦吓，咁、啊、呢个就平台，佢会同你讲噶，咁、 嗯、 你咪睇咯。但你记住，我系唔赞成人睇平台噶，如果你谂住过夜。因为平台啲女靓啲， 阿牛哥去得越南玩，啊、跟你三 唔系噶 五日四夜团，有冇人会搵个平台啊？牛哥 有咯， 有啊！ 我连续玩五晚嘅话，系咪先？咁我有、okay. 我有一晚两晚系玩平台，我好正常噶。其实 你都冇连续，你隔一晚你玩 唔系啊嘛？我有网友嗌啊嘛。 O K， 即系好似啱啱我哋有个网友有个 case 噶，咁佢嗌咗个嗰件女就系平台嘅，平台嘅。就好捻靓嘅，佢话好捻靓啦，我睇咗相我就唔觉得好捻靓啦。咁佢开价，佢开价1000万，即系开头都唔肯出街嘅。咁啊夹硬咧就唔知用钱搭够佢啦。佢开1000万越南盾， 1000万3000港币， 3000零蚊港币啦、 嗯。 都一样搞掂，一样一样帮到。咁、 嗯、 佢有时睇钱啫，但系嗰间场唔系收1000万噶嘛。啊，嗰间场可能系可能系。 六七百万咁啊，唔系都好多600万同1000万， 咁啊 多少少咯， 多少少啦，可能系一 Q 嚟嘅啫嘛， 唔紧要啦， 系咪先？即系帮到佢靓女就唔止一 Q 啦，系咁啊，有呢啲咁嘅 case 咯， 嗯、 但系尽量就我觉得，即系如果譬如你唔系，即系好似我哋嗰啲好又好有心嘅话咧，就唔好叫啲唔好睇金鱼啦，索性唔睇。因为其实好多人舐嘢噶，金鱼靓啲噶嘛，始终真系金鱼靓啲，矜贵啲噶嘛，你觉得？吓、 嗯， 嗰、啲通常你见到你又佢又唔肯陪你，咁你会唔中意噶嘛？你会唔开心啊、 嗯？ 跟住睇其他女都差， 都 无谓咯噃。好啦、嗯、好啦，咁啊，你话晒俾你听啦。咁我咧系啦，咁啊一定点都， 但系对 即系小唔小心都好啦。我任务系应该话先俾大家听。 系 有严打，咁亦都系咁样严打法嘅，咁即系希望大家有啲注意下啦，系嘛、 嗯、 ？OK， 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希望大家照旧系神山富啦，照旧得闲打赏下啦，其实尤其年尾啦嘛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嗱，我呢几年冇休过息噶，冇停过噶， 连过年都照， 过年都照做噶， 不过当然就唔系 live 啦， 唔系 live 啦，唔系老萧咁样啦，咁我都未停过噶，咁希望网友真系可以支持下啦 吓，支持下啦。 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、啊，下个礼拜再见啦吓，拜拜。拜拜。